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472集，证明。众人下意识地看白玉堂，白玉堂迅速扫了众人一眼，走到展昭身边，随后对陆天寒行了一礼。 外公。 陆天寒点了点头，瞬间楼里人面面相觑，就在一片安静之中，陆灵儿跑了上来。 爹，你要…… 话没说完，白玉堂一把捂住了跑到陆天寒跟前准备见后妈的陆灵儿的嘴，在他耳边低声嘱咐， 人多回去再说。 陆灵儿点点头，坐在了陆天寒身边，挽着他胳膊边东张西望。 都是男人呀，后妈在哪儿呢？ 那头江湖人可激动了，这人是白玉堂的外公，身边又跟了个疯疯癫癫的丫头，难道就是大名鼎鼎的陆天寒？远处天尊就注意到阴侯的神情似乎有些黯然，同样是外公，人家的外公多让人自豪啊，他就给子孙添麻烦。乌沙和天尊对视了一眼，一时间楼里众人都觉得今天碰到的人是不是太多了点儿。展昭和白玉堂本来就是难得一见的，又遇上个自称魔宫后人的阴明月，还来了陆天寒这样的世外高人，别一会儿真把天尊和阴侯也引出来了。这时陆峰也走上来了，上楼跟众人打了招呼之后就跟陆天寒见礼。众人都相信这位陆天寒绝对是真的，而且展昭和白玉堂关系好是江湖人都知道的，大概是随着白玉堂叫的外公，这就说得通了。白玉堂到了展昭身边坐下，看他脸色，展昭瞄了他一眼，白玉堂看得出他有一点不爽。 怎么了？ 展昭瞥了那阴明月一眼，白玉堂抬头就见阴明月也在看他呢，脸上带着冷笑。 阁下就是天尊的高祖白玉堂。 你是谁？ 他自称阴侯的外孙。 白玉堂愣了片刻，一撇嘴， 放屁。 众人都眨眨眼，姚子陵和玉木池了然的一挑眉，果然是假冒的。陆天寒也瞧着白玉堂，展昭给白玉堂倒茶。 你不要老跟着赵普学啊，你是贵公子啊，从来不讲脏话的。 这长相还敢冒充我家猫，要脸吗？ 众人听到白玉堂那句话都默默地看阴明月，阴明月冷眼看白玉堂。 你不信？ 阴侯真外孙比你好看多了，你俩差着一座涂云峰那么远呢，换个人冒充吧。 众人下意识地看了看涂云峰，差距那么大呀。 哼，你师父当年败给我外公，果然你也是不甘心啊，不知道你敢不敢跟我过两招。 白玉堂看展昭， 妈咋办？我要是揍他一顿，传出去说我打败了阴侯的外孙，给你外公丢脸啊。 远处阴侯也抱着胳膊挑眉，天尊按住他， 冷静啊，天底下哪有那么多250来冒充你外孙啊，又没有便宜占的，别是有人想引你出来吧，大不了一会儿我去给你澄清一下。 你就不怕人家是有意要引你出来的？ 你俩别争了。 乌沙边说边示意两人看客栈。这时就见展昭突然站了起来，走向阴明月。白玉堂摇着头，这会儿雪蛤汤送上来了，陆天寒盛了一碗给陆灵儿，又给白玉堂盛了一碗。白玉堂刚才跟陆灵儿折腾半天也饿了，就端着喝，看着那边情况。此时楼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展昭吸引过去了，陆天寒压低声音 问白玉堂。 展昭准备怎么处理？你不担心呐？还有心情吃？人家可向着你呢。 放心，那猫自有办法处理。 真的？ 那可不，你不也没占到他便宜吗？ 白玉堂促狭地看了看桌上的大麦茶纸包，陆天寒尴尬了，瞪他。 臭小子。 白玉堂说完抬头望过去，展昭会怎么处理？以他对展昭的了解，有一件事其实展昭早就想做，但是一直没机会做，不知道今天他会不会做。远处天尊和吴沙也看阴侯，那意思你外孙会怎么处理？阴侯耸了耸肩，叹了口气。吴沙和天尊都看着他，两人其实也理解阴侯的无奈。白玉堂可以光明正大在世人面前叫陆天寒外公引以为傲，而阴侯呢，女儿外孙都要隐姓埋名。就在众人都好奇展昭准备如何处理的时候，只见展昭走到英明月跟前，站在了桌边。英明月扬起脸看展昭。 展大人有何见教？ 你是假的，阴侯没有你这样一个外孙。 哼，还是这句啊，有证据吗？ 展昭伸手轻轻一撩衣袖，啪嗒一声，就见一串天珠手链滑了下来，落在展昭手腕处。众人看到那串天珠都愣了，陆天寒也愣了，白玉堂笑了笑，端着碗喝雪蛤。 果然做了呀，展昭就是展昭，他名正言顺，怕什么？ 而此时对面的天尊和吴沙也张大了嘴，阴侯就坐在那里发呆。只见展昭用巨阙轻轻一点英明月眼前的桌子，不紧不慢地开口： 因为我才是真的。 展昭的话一出口，酒楼里瞬间鸦雀无声。良久，姚子玲突然开口： 你说你什么是真的？ 展昭一挑眉，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开口： 我说我展昭才是阴侯独一无二的外孙。 远处天尊和吴沙轻轻推了推傻眼的阴侯，阴侯被他俩推了两下才回过神来，下意识伸手搔了搔头，莫名鼻头有点点酸。 开心了。 阴侯抓耳挠腮的，但是脸上却有难掩的笑意。展昭说自己是阴侯独一无二的外孙的时候，他好自豪好骄傲。吴沙也笑了，展昭果然是阴侯亲外孙，要不然不玩，要不然就来点惊世骇俗的。做这选择的时候就和刚才选择帮白玉堂一样，一点挣扎都没有，宁可前途名誉都不要，他也要在天下人面前认了阴侯这个外公。白玉堂端着雪蛤汤挑眉看了看陆天寒： 怎样？ 好个展昭，这性子带劲。 展昭在酒楼里自报了家门，惊呆了在场的江湖人，连远处小楼上的阴侯和天尊等也是着实吃了一惊。展昭为何要报出自己的身世？理由很简单，阴侯就在远处看着，要展昭当着他的面不认他，展昭做不到。再者说了，虽然阴侯以及魔宫的人在展昭很小的时候就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但其实展昭他娘阴兰慈从来没嘱咐过他不准告诉天下人阴侯是他外公。展昭仔细想了想，的确从没人要求他不准说出自己的身世。这些年来陆续有人诋毁魔宫，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魔宫众人和阴侯都保持沉默，没人替他们说话。而近几年展昭办案遇到各种奇葩，都喜欢拿他跟魔宫那点关系做要挟，好像说出来他外公是阴侯他就没法活了一样。展昭觉得真是太好笑， 实在不行他大不了改个名字，不叫展昭了，叫个展拿号、展吃鼠什么的，也没必要不认自家的外公吧。说到头，世人觉得展昭熬到今日不容易，不能让魔宫的名声拖累了他的前途。而在展昭看来，他能有今天的一切都是他外公给的，如果不认他，那还活个什么劲儿？ 一天到晚藏着掖着的，如今还跑出那么多奇葩来冒名顶替，也别折腾，猫爷认了，怎么的？ 而此时江湖人怎么想？江湖人除了震惊之外，还有恍然大悟。对呀，展昭那么好功夫哪儿来的？一早就看得出他名家真传，但是师门不说，家门不报，感情是阴侯的后人，也难怪他能跟白玉堂匹敌了。可不是吗？一个是天尊的传人，一个是阴侯的传人，这才是正理呀。如果阴明月除了一把难辨真假的山海剑之外，就没有证据证明身份了，那么展昭除了那一身武功之外，手上那一串天珠应该就是最好的证明。世人都知道阴侯带着几串天珠，他手里这些天珠是有些来历的。接近百年前，西域一带出了个世轮魔王，武功极高，横行无忌，无人奈何得了他。当时还很年轻的阴侯与他相遇，一战成名，世轮魔王被阴侯打败，也不知道因为有毒还是练的功夫不对，魔王在战败后突然全身燃烧起蓝色火焰。等火焰散去，世轮魔王留下了一堆灰烬，灰烬之中有一把天珠，不知道是他烧成这样的，还是本来就揣在身上的。天珠乃是稀世珍宝，可遇而不可求。世轮魔王留下的这一把天珠有两颗特别的大，且花纹独特，真如梵天之眼一般。阴侯捡了那些天珠后给白月灵鉴别过，月宝无数的白月灵一看就告诉他，可做传家宝，此乃稀世珍宝。于是阴侯穿了几串手链佩戴在身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